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7月6号全天和7号上午，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7号12点后向公众开放，敬请谅解。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昨天透露，中轴线申遗坚持保护为主、科学管理的理念，确定了永定门、先农坛、天坛等14处遗产点，力争在2030年基本达到申遗要求，确保到2035年内实现申遗目标。澳大利亚树皮画艺术家展览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这一展览由中澳双方策展两年，将介绍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与艺术，这也是作为澳大利亚国宝的树皮画首次走出国门。展览展示了位于澳大利亚北海岸线半岛地区的阿纳姆地的原住民艺术家及其树皮画作品。二山四季风光摄影展正在王府井大街举行，本次二山四季风光摄影展共展出中外摄影家历年来在二山创作的摄影作品110多幅，展出共计10天，到本月11号结束。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暨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将于本月15号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向日葵花竞相绽放，金灿灿的一片花海进入了最佳观赏区。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新机场周边森林面积将达到近27万亩，形成大色块几何状的大地绿色景观，未来这片区域的森林面积将再增加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40%以上。盛夏时节，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据了解，崇礼今年将造林40万亩，全部栽种之后将实现该区一林荒山荒地的全覆盖，到2022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67%。 南京旅游专场推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这次重点推荐的旅游资源是南京江宁区的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牛首山自古就是金陵名山，自然风光秀美，还保留了岳飞抗金故垒、明代摩岩石刻等历史古迹。开园不到3年时间，南京牛首山已经拥有超过300万的游客量。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阿贡火山2号晚再次剧烈喷发，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登巴萨总领事馆发布紧急公告，提醒在巴厘岛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注意自身安全。目前阿贡火山处于第三级警戒级别，仅低于最高警戒级别。近日，缅甸政府部门宣布，自今年10月1号开始，缅甸将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至此中国落地签免签国家增至72个。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市受暖高压脊控制，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到达36摄氏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处于高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下午呢，将有对流云团生成发展，午后山区有出现分散性雷阵雨的可能，请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最近我又遇上一个特别头疼的事情。 说， 您知道我这人特别喜欢的是未雨绸缪啊，我是非常具有远见的这么一个人， 想的太多。 哎，就是你看现在这个7月13号不就应该入伏了吗？ 哦， 您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我只知道下周开始新的尾号限行开始 了。哦，这也是一个啊、哦。但是我现在想的更远，我想的是几个月之后，当天气变冷了，我那些冬装该拿出来了。 兄弟，你想的早点吧。 是，我就跟你说，我想的特别远。然后我想到冬装要拿出来，就想到这个换季啊，包括这个衣服，这个该怎么在家里再……哦，头疼，头特别疼。 嗯， 对，每次因为一换季的时候，你可能季节对你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嗯， 大的是这些衣服、裤子。东西都要收拾起来，要翻出来，哎呀，特别头疼。 这个倒没关系，看来咱俩差着一节气。我 不止一个，俩呢。 我前几天周末的时候，刚买了卫生球啊什么的，刚把那些毛衣里头啊什么衣柜里、啊、刚刚挂上 啊，才挂上， 哎，就为了驱虫的 啊。 我还没有想到冬装是不是要准备翻出来。 那其实咱们要算的宽点，能差一年呢。 嘿，好了，这里是住在876，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好，我是浩洋。 当然就着浩洋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专业人士会给浩洋解答这个问题。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听众也问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正好我们就一并来回答了。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三的固定嘉宾， 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当然了，在我们上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发微信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实际上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把问题发上来，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给您回答了。当然如果要是在非直播时间，我们还有两个可以跟您互动的方式，一个呢就是希望您能够关注我们的住在876的官方微博，是在新浪。另外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邮箱，就是汉语拼音的住在加上876@163.com。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把您的问题会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解答。来吧， 没错， 抓紧时间，就着浩洋那个问题，当然也有丸子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么问的。正好咱们一并的问问艳红呗。 其实我觉得浩洋你应该跟王维老师学习，然后再延伸一下，就是春装别那么着急收起来，秋装就续上了。 其实你应该跟小胖学，就是都堆在外面嘛。这样好找。 行， 可以开个玩笑。 行， 来来来， 忧虑有点，时间有点长。 来来来，咱们先看看丸子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倒觉得丸子提的这个关于收纳的问题，其实要比浩洋那个更细致一些。或者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会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这 些。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丸子提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听众丸子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啊，有的是需要容易找到的，有的是需要防火防盗的。哎呀，这文笔哈，他说的是什么呢？是让人头疼的这个文件还有证件啊，就是有的是 随时可能要用的时候、得找得到。有的是这些证件呢、一般比如说家里来个客人，就别让他能看见了，得藏起来、得放好喽。他就请教设计师关于文件证件应该怎么来设计，怎么来收纳。 对呀、你想包括防火防盗、虽然它是以半开玩笑的形式，但是我相信比如说自己可能有一点啊，比如说存折了， 对啊， 啊，或者说贵重的金属了， 嗯， 啊，或者说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小秘密的东西了， 嗯， 会要有一个相对隐私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至少得有把锁，或者说你不能平白无故 写的情书啊什么的。 哎，对对对，你看让老公看到怎么好，对吧？对，所以正好让艳红说一下。 好的，这个长情书还没太有经验。然而这还是这样，就是不管说你是一些文件类的，还是说衣物类的储藏，其实大家都是要秉承一个观念，就是我好找好发现。当然那说不好找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我放起来我得记住它我放在哪儿了，别最后连自己都找不到，那可就太防盗了。然后像这种的文件呢，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收纳小心得。我是准备了很多的文件盒， 文件盒 就那种纸质的档案文件盒、 就是特别像咱们看的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 对、就一些可能是档案局啊， 是是是是， 或者 是 说那种机密 上的带盖的那种， 对对对对， 边上还可以拿手拿的， 对 对,、对的那种文件盒。然后我所有的东西会分类放，这样的话摆一排它一个很省空间其实。然后再就是我每次拿的时候打开柜子看到我需要的那个拿抽出来就可以了，别的不会乱，要不然你要把所有的文件都要拿出来一张张的翻，也是比较费时费力的。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些很多的小盒子，我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盒子，也是装很多的东西。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就是我希望是在我前期就把它备好，等我在找东西的时候不会翻乱，不需要我再整理一遍啊，是通过一些收纳的一个这前期工作造成我日后的一个这个一个方便。包括衣物也是，其实我就没有浩洋那种担心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家柜子春夏秋冬分好了，我到季节就去拿那个，穿完了收干净了洗干净了就放回原处。 那是屋子大，我觉得 不是，是家里人口少 啊，也行， 对吧、 总之肯定得占一个啊。 这两个我都占。 哎呀，你说说、 但是我的衣物确实相对多，可能要比人家跟老少三代的都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取决于还是一个懒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归纳整理，去到了换季就把它翻出来重新熨烫，这样的话是所有的衣服挂好的情况下我换季的时候不需要找出来熨烫，我是直接拿的就能穿。这因为我换衣会比较频繁一些，女孩子嘛又是个设计师怎么也得捯饬捯饬啊，是吧。还有就是我想的就是能让我老公找衣服的时候别问我这东西在哪儿， 或者说他别去乱翻去。 对，要不他翻完了是不是我回家还得要经历一场大的这种， 对 啊， 重新再收拾一遍。 对，因为我原先刚结婚没经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只要我老公拿过一件衣服这整个衣柜就是乱的了，因为他会抽出来看，哦，这个不是，塞回去，再抽出来不是，可能是抽出来对了，那其他的里头也已经翻了天了，就是这种叠放就会存在这问题。但后来我现在大多数是衣服是挂放的，包括但是内衣什么的那种都不会叠的摞放，是竖放的。就是打开抽屉你会从上面每一个都看出来每个在哪，也是放了很多的分隔器和小塑料盒子，这样的话就是从大衣服、小衣、小内衣，包括一些首饰，都是分在不同的盒子里的。然后盒子要是透明的，我就不写条了；要是不是透明的，我会粘上一个小便签纸。然后这样也是在打开前就能看到。 其实你说，艳红说的懒，其实他在前期做的这些准备，就已经化解了他之后懒的这么一种可能性了。 是。我听完他介绍之后，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感受哈，就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新买了一台电脑，你新买一台电脑了之后，你会比如说装这个软件装那个软件，其实就像刚您说的这个前期跟后期的这么一个区别。比如说我前期装了一个软件，然后我就专门在那个时候我建一文件夹， 对， 我把它所有的系统文件或者什么全放进这里边，到时候呢到后来比如说哪出问题了需要删或者需要什么我也好找。 对， 你总比你到时候啊，我就看他默认装哪儿，默认装哪儿，到时候找起来，哎呦，我找一个软件的安装程序，找的 费劲，就是你前期稍微辛苦一点，后期就省了很多麻烦。 是的，是的，是的。哎，那就刚才艳红说的这个问题，咱们再多问一句，那是柜子多我就能分出来这些春夏秋冬？ 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咱们的柜子，如果你分得好的话，它会增加你一个储物量。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说我叠放的少，挂置的多，是因为我发现挂的衣服要比叠放的要省空间，因为有时候叠放你叠到一定的高度，它上面是不能放的了，要空出来，但是挂放没有这问题，而且我挂放的挂杆上面我还可以再放东西，我还塞了一些小薄薄的整理鞋盒，因为那个可以放一些比如说我换季时候的一些枕头呀或小薄被啊，我都是放在挂杆上面的，就塞到空隙里，这样空间更好利用。 嗯，好，那浩洋你问题解决了吗？ 我问题差不多解决了，我觉得。嗯， 对，我觉得你到八月份再想 也来得及 是是是啊。哎，那就刚才丸子问的那个防火防盗的这个怎么办？ 这块是这样，就是首先他做好整理以后，他可以把那种防火防盗的放在最里侧，或者是说咱们比较相对隐秘，需要叫把所有的其他东西都拿出来的地方，要拿出来再去解决这问题。当然你说这还是不放心，那我再固定就是承重墙那边加一个保险柜也不是不可。比较隐蔽的家里的地方，家里是可以来放一个的。 哎，在你设计那么多的房子的时候，有没有人要求说，哎，我在这个柜子里头或者这个墙体里头我安一个暗格， 很多 暗格里头有一个特别小的那种便携式的保险箱。 现在大多数的业主还是有这要求了，可能我做的别墅比较多啊，然后也是一些高端一点的业主，他们家里几乎都是有这需要，而且还是会有暗室存在的。当然这个暗室怎么做我就不在节目里都来说了。然后这个呢就是便于家里一个收藏，还有就是一些可能毕竟说当你有一定需要的情况下，家越大的情况下，你可能要有小时工啊、住家阿姨啊，各方面你要有些东西私密的东西不想让大家都经常看到，那我就需要这样来做。还有就是现在也科技也比较发展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在你家的柜子上加个小指纹锁。咱们的抽屉柜上加那小指纹锁很简单，然后上某宝就可以买到。加上以后呢，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说我忘老爱放密码，或这个密码家里都快成通用了，那我觉得我自己能打开就好了。 明白了， 很便宜。 你说那个密码锁哈？ 对，包括 指纹锁， 对，包括那个指纹锁，我记得某宝上最便宜的大概200-300块钱， 能认吗？ 没买过，但是 就怕是别人拿手使一摁也会开， 就是 是个人都能摁开了， 那成感应了都啊。 而且包括那个小的那个保险箱啊，也很便宜。 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对， 如果他想弄走，你就是一个暗房，他也能给你撬开，因为金库还有适当的。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 所以，嗨，你就是至少有这么一个。 当你有这么一个指纹锁，我相信别人就不会随意去给你打开，至少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想让我看到的。 对，对对，好， 好。 不知道丸子听众您是不是觉得满意，也不知道浩洋听众您是不是觉得满意。 我满意。 来吧来吧，让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第二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逆时针。 是。他的问题是，请问艳红设计师，你这个双十一啊，什么购物节呀，会给家里囤很多的这个日用品。网购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持家，哎，这便宜买回来了。收快递的时候很兴奋，哎呀你看这到了一个一个的。但是拆完快递摊了一屋子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您啊，日用品。 我觉得他这个工作要提前做一下，就是说在双十一也好，什么那个618也好，先列张单子，再去购买。因为很多时候是只是拿手划划划，看到什么觉得合适他就购买了，你就会发现这东西可能放到家里一年也没有用，只是因为觉得它便宜合适。就像前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说这个618你买什么了，说你如果买东西了人家说你败家，如果你没买东西也说你不会过日子。 不光是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人家那个 不是单品的。 嗯， 就比如说我算了一下啊，我比如说我这次需要，比如说什么手抽的什么卫生纸啦，什么这那都是日常需要的呀。 对， 然后哗哗哗都放到那个购物箱里了，然后突然之间人家那儿说了，凑满500，然后还能再赠送什么？你一算。坏了，这还差50块钱呢，接着买吧。 嗯、一买又超了，奔1000去了。 对呀、啊，所以才会出现说，哎，这好多东西真的是没啥用。 嗯， 买回来没地儿放。 对， 那我觉得即使啊，像您说的，一开始列了一单子， 嗯， 啊，我今年别的不买，我就买这些。 嗯。 他这列完了他也没想到他东西都到的话他会放哪儿，我觉得 这块是这样的，其实很多家他在买这些、说明他平时就有储藏这个的一个习惯那这样相应家里会有相应的地方，当然可以咱们集中的堆放的一个地方但就是我挺不赞同这么做的，就是我觉得你算一算你省的那点钱和你的房价，你一平米房子是多钱，你为了说每年就为了这个一个打折，然后要空出几平米去放这打折的物品， 然后还很有可能以后都使不上就过期了、 对，然后经常有些时候为了凑那500块钱而花出买出来的，就发现你那钱没有省还多花了，所以这个呢不是好习惯。再就是还你说我没办法，我有买了怎么办，包装拆了全扔了， 就是包装要扔了 啊，包装要扔了， 嗯嗯，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打散把它放起来，放到各个归类卫生用品放到卫生间里，厨房用品放厨房里，这样你随时能拿到。当你堆积在一块的情况下，有些时候你可能嫌打包装麻烦的情况下，或者是放在底下压着就忘了，你就又重新去购买了，这样的就会造成一个二次浪费。 明白，就是该买回来之后先把包装都拆了，然后散着来看，就是该是哪一类的放在哪儿，该是哪一类放在哪。 一定要说买回来东西要方便你取用，要不然就成了一个收藏品了。 对， 嗯， 对。不过在化妆品方面，我相信你们俩应该会很省，就是你跟艳红啊， 会很省。还 对呀、啊，就类似于啊，就比如说艳红说了，哎，现在大宝出的这套哎特别好，买啊618买。买完了以后人家是会有试用装的啊，又给好多试用装，然后一看，哎，我使这正品的试用装给爱人啊，所以正好两边都能使了 啊， 我是这个意思，很省。 明白了明白了，挺好的。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是什么，就是你说这双十一什么的，很多人他就是不是说是为了哦我现在就需要这个买，他有一个 只是觉得它便宜， 还有他就是为了囤货呀。 他 这囤的话肯定就带着有一个储藏的意思嘛。 其实对，我再说个题外话，其实囤货倒单说，我老觉得开店也需要谨慎，你不能说比如说我开了一个网店生意特别好，也许啊生意特别好，然后跟浩洋和他们家里人说了，他们家你看维兹开一网店生意多好， 就是 不行咱们也得开一个，对不对，咱们闲暇的时候自己也看看店啊，反正也不占地儿，对不对，然后就他们家囤好多货，就为了便宜嘛，囤好多货，然后赶上什么618呀双十一往外卖，最后发现面对市场的时候，哎呀这个水太深了，无论你是在网上商城你还是说真正开个实体店，水都很深， 是， 所以最后没办法。因为我那天说的那个新闻都是真事儿，就是开店需谨慎，就是哎呀家里囤了好多货，哎呀这个卖不出去了怎么办，先从亲朋好友来啊，七大姑八大姨发小什么同学邻居都跟大家说了，都帮着一下啊，买一下啊，我们家实在放不下了，我天，所以好多亲戚朋友都躲着他们走，说天哪，就这些破烂你让再拿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使。 其实很多时候就剁手节一过以后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太多了，我送点人吧，送给别人，不管人家说需要不需要，但其实你这真的是浪费。不是说你送出去这东西就没浪费，到别人家也许也成为一种负担。 是是，你看人丽枣吴就说了，哎呀我妈就是这样买的，家里过期好几年的酱油醋油，哎呀多死了，你看 可能倒是它的包装箱都没有拆，很多的这种集采的情况下它是一箱几瓶， 对 啊，你就把它摞放到那儿了。但老人在家的时候，他发现，哎呦，就落在最底下，我不方便拿，得了，还是小卖店去买一瓶吧。 对呀、 啊，啊，就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对， 嗯， 其实我老觉得，尤其是吃的东西， 嗯， 就是随买随吃，这样比较好。 嗯、对 是， 其实用的也是。其实我现在就特别不赞成那。好，剩不得卫生纸都要买几箱囤在那儿，就挺崩溃的，就家里的地方全被这些东西没用的东西占据了。 是的是的，哎呀，时代不一样了，其实大家尽可以放心的食，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你再进行购买、嗯、 现在都可以搬小时送货了、 啊对啊、 而且还都是原计，都是那个市场价、啊、 就是这种未雨绸缪跟浩洋那种未雨绸缪是两个概念。 对对对，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们小孩小时候的记忆，那时候这种物资不算太丰盈啊， 是的是的， 就形成了这种， 所以老想存一点、 嗯、 对 嗯。 哎，你双十一啊六幺八买东西吗？ 我开始没买，后来被我朋友说了，老问，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购买清单发给了我，然后我直接照那清单点了一下，拉进购物箱就点了付款。 呵， 然后他问我你买啥了，我说照你们那样来了一趟，他说啊，我研究了3个小时，然后我说对，我觉得你肯定是研究过了，因为我觉得他买的挺实用的，我就照着样来了一趟。 有这样的朋友也挺好的啊，前期帮你都打探完了、 嗯、其实他不是研究3小时，他是在之前就做了好几天功课，满网去找，然后在付钱的时候他特意挡到618那天晚上的凌晨， 哎， 是过了12点开始， 因为要不然就没货了。 对，然后呢过了12点吧，他还在那等，说怎么凑货怎么怎么样，然后还给我发信息，我半夜我说谁会发信息，看了一眼，哎呀，再说购买什么东西买2样就会打8-5折怎么样的，然后我直接回了一个好，我又接着睡。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哦，他是让我买样东西跟他凑单。 多啊，是这个意思啊？ 对， 嗨，我以为你说你交了一个多省心的朋友， 人家等着你凑单等了一宿。 嗯， 不是，我说回来好啊，当时就回去了，就告诉他，他跟买吧，买2样，我要1样。 嗨，我们这节离结束还有30秒、 嗯， 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问出来，正好让艳红可以先琢磨琢磨，广告之后可以让艳红来回答。听众啦啦啦。他的问题是这么问的，他说我想问问有没有哪个品牌的哪种衣柜可以推荐一下呢，或者哪个款式的，说我跟我老公同住90平的房子，有2个大大的衣柜，但是感觉哎呀这个衣服多的呀总是不够放，老公的衣服好多都被我扔了，我的衣服哎呀反正也不好意思扔，那怎么办呢，能不能让艳红啊给设计设计。 好，一会儿解答。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海岛游了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内活动，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衣襟子，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郝阳。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艳红。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嗯，欢迎艳红。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发微信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直接发微信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的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 那么另外呢，还有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联系，都是线下的方式。其实对于人家来说，人家叫线上的方式， 是 对于我们来说是线下的方式。那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住在八七六的官方微博，是在新浪。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邮箱，把问题发到邮箱里来。但是还是那句话，建议您能够把问题说得相对详细一点， 没错， 比如说您的需求啊，家里大概主要住的人口啊。您这个房间您希望未来是给谁谁住的呀，类似这样的事情尽可能的说清楚就可以了。 嗯， 是汉语拼音的住在加上876@163.com。那这样，因为我怕在放广告的期间，可能有一些听众没有听到我们刚才说啦啦啦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此再重复一下他的问题。 好的， 好吧。 这个听众啦啦啦的问题是想问问有没有哪个品牌的哪种衣柜啊，或者哪种款式的这个衣柜啊可以推荐。他说我跟我老公同住90平的房子，有两个大的衣柜，但是感觉这吧这衣服就总是不够放啊，老公的这个好多衣服都被我扔了，我这衣服吧也不算是特别多的那种啊，毕竟女生嘛哈，但是也不少，但是就这样的情况吧，我们俩这衣服就是不够放啊，这衣柜就不够。 其实我觉得不是品牌的问题，是内部布局的问题。 哦， 因为很多的衣柜同体量的，如果它的收纳整理做得好的话，我曾经看过5倍收纳空间的。 啊，5倍？ 嗯，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90平，夫妻两个人住已经很不错了，空间，而且人家两个人。其实他说了 两个大衣柜， 那就相当于一人一个了，已经。 而且这个还是大衣柜。 就是，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是咱们的收纳不对，占得很多的一个空间浪费。但你没发现每次只要是他重新整理一下衣柜，你会发现我又能放进去一些东西，所以这为什么现在会有一个收纳服务了呢？其实我建议他可以去收一些收纳视频，专门教收纳的， 真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收纳高手把一个柜子里放进了原有柜子，就是正常让大家摆的话多少件衣服，它可以放进五倍的数量的衣服。 我的天， 而且很简单，就是只是通过比如说调整一些挂衣杆啊、隔板啊数量，然后增加一些拉篮啊、一些抽屉这种五金件啊，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哎呀，这好羡慕。他刚才艳红不是说是你可能比如说你把你里边衣服重新归置你发现省出来好多空间吧。 嗯， 我不是，我是每次就觉得哎呀这里有点满了，那我拿出来归置啊，归置好了之后放回去，哎，怎么这儿还有一堆衣服没放进去呢？经常这样，我跟你说，真的。 那说明你原先全是塞进去的。 哎，这就类似于说，好了，我们要出差了啊。 嗯、 好，那就想我是拿个大箱子还是小箱子？好吧，拿一个这个适中的就行、 嗯、 啊。比如说天数不是太多的，你至少把要带的东西先堆床上，然后就开始往箱子里放。后面发现，我天哪！最后还得想，我回来的时候也得给。啊，亲戚朋友买点东西啊，再腾点地儿啊。 嗯， 其实每次都发现，哇，这箱子完全不够使。 嗯，对，而且还有经常发现，我去的时候带这么多东西，我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添东西情况下，我塞不进去了呢？ 啊，对， 不是，这还不算夸张。我刚在中间间隙的时候，我跟那个燕红还聊了一个题外的一个事儿、 嗯， 就之前呢。我跟我爱人出去旅游、嗯、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当时我说拿两箱子吧，他说拿一个就够，咱们俩两个人弄一个箱子，重量怎么着不会超，结果刚好就遇到他那个有一个这个服务台，就是你托运行李、 嗯、 人说不行， 超重嘛， 你单人单件行李不能过23公斤， 嗯， 你俩人不算啊，你除非是俩 行李、啊、你不能说我们合着算重， 对，不能这样，他就是单人单件，那没办法，我就再买一个包吧，于是买了一个包，软包哈，本身没有多沉，1公斤都不到，当时我那箱子超重，它不是23公斤超吗？我那箱子是个28公斤。 对， 结果呢，我就想着，哎，挪出来差不多5公斤啊，或者6公斤就行。结果当时把这挪出来了，我们大概一算是8-9公斤吧。 嚯、 哦，9公斤，这箱子想着这怎么都可以了吧？这箱子往上一放，24公斤。你知道当时我就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在倒的过程当中怎么凭空就多了几公斤东西，这个事儿到现在没想明白，但是当时确确实实是那包9公斤，那箱子24公斤，最后人家说算走吧走吧，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就凭空等于出来了，你想 多出5公斤 啊、哦、这不知道哪儿来的，就我觉得，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收纳真的是一门学问， 是 真的。 其实你就是不过可能我没有碰到多出来的，我经常是发现哎呦我空间不够了，我都挤关上了，人说又拿个东西，我算了重整理一下再塞进去吧，又塞进去了， 还是你 就这种情况、 嗯、不过真的就是在网上这种视频的高手真的太多了。 嗯， 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教怎么叠衣服的 啊， 叠各种衣服的，就是无论是比如说内衣也好啊，外衣也好，包括羽绒服啊什么的、 嗯、 就用人家那种手法啪啪啪一弄，诶， 全是小方块， 怎么就这么小了呢，他叠的。真的，而且就比如说、 嗯、 我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应该算是有规矩啊也好、 嗯、 或者什么的呀，就比如我要出差，我可能都会拿不同的袋子，比如说啊内衣放一个袋子，外衣放一袋、 嗯、 我都放在箱子，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一看人家那个，哎呀高级多了，就人家收纳卷完了以后、 嗯、 啪都放皮箱里，让你觉得这皮箱，天哪，就整个摆好了这个都可以当样品出去卖去。 就觉得应该是摆在展厅里的展示。 对对对，就这么一种感觉，特别好。 嗯。其实这个还是需要视频收纳，可能咱们在这种音频里头不太好教给大家、 嗯、 但是我建议它可以在柜子内部多加一些撑杆、嗯、这个是很多的家具卖场都会有卖的 撑杆、 就是那种可以拧动调整长度的这种杆、 嗯、对、 嗯、经常咱们的挂衣服现那个大衣柜里头是一撑杆，你挂完会发现里面外面会有多余的地方，你可以给它改成上下两撑杆，这样就可以错落的多挂一层衣服。然后呢还有就是这杆上面还可以挂一些挂钩啊什么袋子呀，你就可以把一些小物品也挂在上面， 嗯、 就增加这种储物量了。它还有就如果要是再是细一点的这种撑杆，两根撑杆一斜放，你还可以当鞋架，还可以再挂一些鞋子、 哦、 就把一些柜子的内部你多放几层就变成了一个多层鞋架，还可以调节高度。 嗯， 这种收纳也蛮好，可以再买一些拉篮， 嗯， 一些内置的格，内置的一些小的这种但是我不建议买那些挂的那种吊环， 很多的那个卖场不有那种挂环，说你搭什么领巾啊，搭领带呀、丝巾啊，那个非常不好用。你挂完想抽走其中一根的时候，其他别的也会给拽出来的。而且挂完它特别的沉，很占空间。 明白了。 好，来抓紧时间再来看看听众小天的问题。 听众小天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求助艳红设计师啊，家里边有四口人，爸爸妈妈、老公和我，这夏天还好说，冬天家人回家，那首先就是脱下来这外套嘛，这外套就没地方放，哪儿哪儿都是。你说一开始弄了个衣架子吧，占地方不说也不够用啊，请问这种比如说外出回家脱下来的衣服应该怎么来收纳一下？ 这块是这样，因为我没有他的户型图，我不知道他的门厅是否有空间能做挂衣柜。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说架子可能是那种仿落地的这种支架，最占空间，影响通道。而且那有个问题是什么？咱们经常挂在上面衣服，经常多少天不动，还会显得非常凌乱。我也不太建议墙面做挂钩的这种设计，其实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一进家会显得非常凌乱。就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建议他哪怕是做一个薄薄的柜子，就里面的你在柜子里面安放挂钩来挂衣服，都尽量让它收藏起来。就是这样的话，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因为你这柜子比较小，你就会经常想起来把那前几天挂上一直没穿的衣服该整理整理，该清洗清洗，就收纳起来了。 就是藏起来。 对。其实我挺会藏东西的，我们家大多东西都让我藏起来了。 前提条件你还找得着吧？ 对，这个藏的是说我不让它在表面上，这样的话是便于我擦，不用擦灰啊或者是什么整理。如果说你到我们家楼下来说，哎，那个艳红，我已经到楼下了啊，马上坐电梯上来。OK， 我五分钟之内我一定会把家收拾得很，就可以接待人。就是因为我善于藏东西，把是该有东西都在柜子里， 瞬间都塞进去了。 是夸夸夸，柜子里边扔一部分，然后床底下扔一部分，然后沙发底下扔一部分。 这倒不会，我顶多是把茶几和餐桌上的东西收起来就可以了，因为其他的东西就是，我前期已经设计好了位置，如果用完不放回原处，你发现这东西没地儿搁，它就自然就会放回原地了。其实很多人家说，哎呀，我们家不好收拾，我们家人太多呀，我们家什么，都是因为你设计的地方它不便于它放回去，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当你这东西我取也方便，放回也方便情况下，那你就不需要一个女主人跟着所有家人屁股后面去做这收拾的工作了。 明白。 所以就着刚才艳红说的那个，就是如果要是能看到户型图的话，就能知道比如说你们家门厅或者玄关这个位置， 对， 是 否能加出 一个 小柜子。 对， 或者是还是说我说不行，但是我有一个衣帽间，也不如说这么一个空间储藏间，那是不是我可以分辟出来一格柜子，就是脏衣柜。这个脏不是说我们要洗的，可能我就是穿了一天我需要挂一下的，但是它区隔于其他的比较整洁的衣服。 明白明白。 来吧，我们再来问问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张草莓。 张草莓的问题是，请问艳红设计师啊，家里收纳的地方基本上已经被开发完全了，他现在呢就想在这个玄关设计一个能够收纳的空间。但是吧，他就不知道这个玄关设计收纳空间应该偏向于鞋子啊，还是包，还是钥匙呀、门卡呀、工作证这些零碎，还有外套，所以就请设计师给点建议。 其实我觉得这些它都需要设计， 都需要啊。 对，因为你第一时间进家里，你先要把手里的车钥匙放下，然后需要把外套脱下挂上，需要把咱们脚底的鞋换成拖鞋，所以这些东西它都属于我一天年365天天天时时在需要的东西，所以一定要考虑进去。但它的比例你们可以就是说重新作为划分，再可以跟自己的家装设计师来提议说，比如说我们家是四口人，那常挂的外套我留5件就够了。 5件都放门口啊？ 对，当然啊，你进来第一时间放，如果第一时间进了门没有放，你后期进到里头，你就可能餐椅上、沙发上 随手扔了就。 然后呢，那个这为什么说是留5件呢？就便于有一件是说可能我提前换下了，我今天不穿，我今天穿了一天或半天，我明天还可以接着穿的。 当然你说我们家里人大多都有这习惯，我空间也够，那你就放八件儿。啊，这个就还是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然后鞋这块呢，我们不建议放太多，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味道在里面，不要尽量都放在门厅。那咱们就是单独辟一个鞋子的收纳区，而且如果你单独辟出鞋子的收纳区，你会发现放门厅前你不在意，穿完进来就塞那儿了。但是如果你有单独的收纳区，你会把鞋底擦一下，鞋内部清理一下，你才会收起来，那样会减少很多的气味啊，细菌发生啊。而且在你长期收纳鞋子这种空间里，建议加一个消毒的一个器件，就是现在有那个鞋内消毒机。 是喷的吗？还是不是 它是插电来做杀菌的，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这样子的。所以在收纳鞋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插座。当然如果说你说我想更高级一点，我消毒更要加强一些，现在的洗衣机还有配套的消毒衣柜，就是它是鞋子和外套的一个烘干杀菌，就说我进来以后，比如孩子嘛，或者是说男主人喜欢踢足球的，进来可以把外套稍微做一个烘干，鞋子做一个烘烤杀菌，这个也是有的。 这高级啊，这听起来有点意思。 贵 啊，那肯定的。 嗯， 那我还是买那十几块那消毒灯吧。 就是跟洗衣机烘干机的价钱差不多，我觉得其实家庭是能承受的。 嗯， 这就是看你的需要度。如果说其实咱们北京还好，如果是南方那种阴雨天气，老是衣服潮湿湿的不舒服那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很好用，特别要家里有一个像这种浩洋这种精力比较旺盛的来踢个足球穿个球鞋的，我觉得也可以买一个这样来用。 对，但是我倒是这样建议，就是因为玄关嘛，如果要是您是家里的大门正对玄关的话，我真心的不建议您在正对大门的这位置您设计 鞋柜， 放鞋的呀，放衣服的呀，是因为门面嘛，它 是 要好看一点， 开阔一些，然后不要有不同的气味散发出来。 是的，是的， 所以设计鞋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设计一个没门的敞开的，便于咱们把今天刚穿的这鞋子摆放在那儿。就这，特别是那，就建议是在那种悬空柜是最好的，就是离地面有一个悬空的地方，进来我伸脚就把我的拖鞋够出来，把我穿了一天的鞋踢到里面去，但是它还有一定的散空气流动。 我看前好多那个放那个小零碎，就是拿一大玻璃碗 啊，有 钥匙什么咔咔往里扔， 但是你会显得它很凌乱，而且找的时候就要翻 罢了。 对，其实可以准备家里头准备一些小磁带磁铁的挂环儿，因为一般咱们的防盗门内部都是有铁制的，所以回身就可以粘到你门上。 明白了。好，北京时间下午的2:47啊，咱们今天的住在八七六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这个艳红设计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0,000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0,000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